六，练习。 六，听数。妮娜今天要回国，我们去她的宿舍看她。她把行李都收拾好了，正等出租汽车呢。我看见墙上还挂着她的大衣，问她是不是忘了。她说不是，走的时候再穿。问他没用完的人民币换了没有，他说到机场换，这样我们就放心了。出租汽车一到，我们就帮他拿行李，送他上了车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东西，懂了。运动，通知，同学，传统。二，朗读绘画。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呢。 我们也是刚来。 你们都来给我送行，真过意不去。 老朋友，不能不送。 是啊。真舍不得呢， 谢谢朋友们， 祝你一路顺利。